经典九六九，九六九，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北京市10月9号机动车尾号轮换，周一至周五的尾号限行分别为1和6、2和7、3和8、4和9、5和0。经典969则令带你听资讯。京张高铁将面向全世界展开智能绿色环保节能。那据了解，列车将设置媒体的专用包厢，并有覆盖全车的 WiFi 系统。故宫十一期间首次实现全网售票，2018年再推分时段售票。北京市的楼市黄金周遇冷，成交降60%，有楼盘零成交。国庆档票房远超去年，铁拳强势，追龙逆袭。特朗普提出移民政策原则，要求确保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强资金。纳达尔登顶中网男单，时隔12年再度封王。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境内开炮，大批军车集结边境。 Thank you.

还有一位老船